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继续谈唤醒疗愈创造中的创造这个主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很多的创造是基于我们的信念而来的。那信念是从何而来的呢？几乎所有的负面信念都是来自于我们未能化解的痛苦经验。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有一些痛苦的经验造成了我们负面的想法。比方说吧，小时候你看到父母为了钱吵架，带给家里很多的不平安、不宁静，因此你对金钱就形成了一定的观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金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它让我的父母吵架，这就是一个负面的想法。但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诶，金钱是很重要的哦，你看没有钱父母就会吵架，所以呢他就会变得特别重视金钱，追逐金钱，因为它造成了我们的恐惧。所以说我们想要创造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显化出来的各种事件和情境的后面有什么样的负面信念。而这些负面信念既然是来自于过去我们未能化解的痛苦经验，所以我们就要去面对当初创造这些信念的早年经历。比方说我刚刚说你对钱的这个概念，你就可以回想一下小时候你生长的环境、周围的亲友、父母对金钱的态度，还有他们对待你的态度，以及父母之间的互动，是不是会塑造了一些你对金钱的信念呢？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些经验都可能会让我们对金钱有一些既定的想法。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回到童年去感受一下，当父母吵架，两个人吵得很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躲在旁边非常的恐惧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很小，没有办法涵容这个恐惧的情绪，那么该怎么办呢？当时我们的头脑只好出来救我们。他怎么救我们呢？他会下一个定义告诉我们说，你看，金钱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他让爸爸妈妈吵架这么生气，他们吵架是跟你无关的，都是因为金钱这个坏东西。而小时候呢，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涵容这种恐惧的，因为父母吵架，如果他们分开了，可能我们就活不下去。可是现在我们都大了，我们都不需要父母了，甚至不需要他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可以过得很好了。但是这个既定的恐惧的习惯和惯性还是在的，所以呢，我们会很害怕面对冲突，尤其是因为金钱而造成的争吵。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接纳因为这些争执而带来的负面能量，所以呢，就会形成一种你对金钱的一种态度。我们现在可能就要练习、学习去感受一下，当你小时候面对父母争吵的时候，你内在的那个恐惧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感受？而你是不是不愿意去面对他们呢？当我们真的愿意去直面内在的这些负面情绪，无论是恐惧也好，不配得也好，无价值感、无意义也好，当我们愿意去直面它、面对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了，然后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存在，允许它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允许它存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可以试着去接纳它。那么我们就等于说从这个负面信念的诅咒当中解脱出来了， 就可以不被它控制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负面信念，怎么样去找到它们，一个一个去修呢？我觉得就是从你现在的生命当中最让你受苦的一件事情开始去看，你究竟是有哪些负面信念才会造成了这种情形，然后再去找到造成这个负面信念的童年的一些痛苦的经历，再去面对这些经历带给你的痛苦以及负面的感受，并且以现在一个成年的成熟的人的心态去面对它，接受它，那么你的信念就不会再操控你了。找到自己的核心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问自己，我到底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才会让我有现在的这种行为、想法和感受。我为什么会感觉自己不配得呢？为什么会感觉自己不被爱呢？他们都是真的吗？信念不但阻挡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呢，它会使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看起来比我们不想要得到的东西更加的可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可能是很好的，而且是对你很好的，可是因为你错误的一些想法，比方说金钱这些东西，如果你有一个关于金钱的负面信念，觉得它是不好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觉得得到金钱好像很可怕，得不到反而比较合适，那这就说明了你对金钱有一个负面的想法。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去面对，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负面想法，背后的负面情绪是什么呢？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也许是恐惧，也许是不配得，也许是无助，也许是失望。让我们好好的去接纳他们，一一的去面对他们，就像接纳一个孩子一样，去好好的安抚他们，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的步骤。今天最后的音乐冥想里面，我就邀请大家在这里静坐一下，陪伴自己去感受一下，我究竟有哪些负面的信念，而负面信念背后支持他们的那些负面情绪又是什么呢？在此刻我的陪伴下，在这些正能量的感受音乐当中，让我们有能力的去接纳这些负面的感受吧，亲爱的朋友们。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